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我都话每个逢星期二晚咧，就总会咧就系、是。我哋都唔使點樣去諗呢個題目嘅。 哇！直情係準備都準備唔 少。本來準備定李國章啊，點知咧就跟住就有呢個新嘅冚上嚟啦。咁就越冚就越大鑊啦。咁咧大家都知道今日咧就呢個李波失蹤事件咧就有呢個新發展。咁但係 before 講李波之前就要處理一下啲聽眾嘅要求先。咁有啲聽眾就要求我哋喺節目裏邊咧就要辱罵呢個吳亮星議員嘅或者問候吳亮星議員嘅母親。咁甚至有啲主持人咧就話封可唔可以俾佢封煙入嚟，由佢去辱罵，就等佢免除我哋呢個保持翻呢、這個即係和理非非嘅形象咁樣係啦。咁嗱，首先我就覺得咧，就大家唔使辱罵佢娘親嘅其實。首先你要聽下佢個名字，佢叫做吳亮星，嗱叫做亮星就冇問題嘅，我覺得即係星閃閃咁樣。咁但係咧呢粒星咧其實就唔閃嘅，因為佢姓吳啊嘛。咁咧就即係一粒暗星嚟嘅啫。咁咧就，我覺得鬧佢咧就益咗佢，同埋咧就係、是、咧，以佢呢、這個即係今日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發言咧、所講嗰啲嘢咧，嗱，首先佢就話坐洗頭艇咧，我一睇到咧，即係我拗曬頭啊！真係唔係為咗唔係想去洗頭嘅頭痕啊，而係我即刻要碌好耐先至諗起佢講乜，咁咧就諗起原來咧喺八十年代就曾經啊，即係東莞未成為呢個中國聖都。淫業之都之前咧、就喺呢個外伶仃島咧、就有啲叫做發花嘅物體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 有少少依稀。 嗱嗰陣時，肥龍骨精強都未出現添，甚至《蘋果日報》都未創刊嘅年代嚟嘅，其實。咁咧就坐洗頭艇去揾發花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就真係即係十分之 old school 啊！我覺得真係。咁我甚至懷疑啊！可能阿吳亮星咧個爸爸當年就係坐洗頭艇去揾發花，咁就有咗佢添。即係嗰個歷史啊，可以係追溯到咁耐 嘅。都啱嘅，嗰、那個 WhatsApp 係由佢一個老朋友 send 俾佢噶嘛，咁即係 好老啦， 好老啦嗰個朋友。 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問候佢阿爸啦，其實係問候佢阿爸可能會好啲。 喂，同埋呢個洗頭艇，我覺得真係相當好嘅，譯得即係佢亦都係一個意譯啦，即係佢係揾發花嘛，但亦都係音譯喎。shuttle 嘛，shuttle boat 咁樣， 亦都係洗頭喎、 啊，係啦，所以意譯同音譯都仲好嘢啊！呢、這個洗頭 咁又呢個 真係學到嘢， 係啦，即係大家睇完之後都譁然啊！即係立法會議員啊，你話人哋點樣粗俗啊，掟嘢講粗口，我覺得呢個即係下賤嘅程度遠遠比唔上呢個吳亮星，無論講幾多句粗口喺立法會裏邊，都遠遠比唔上呢個吳亮星。雖然係一個中銀嘅 banker， 西裝骨骨。即係我都唔明嘅，中銀使咁多錢賣廣告，即係賣嚟做乜咧？坦白講， 一鋪到清袋啦。 但係大佬而家冚世界都知道佢係中銀嘅代表。大家記住呢位吳亮星咧，就係嚟自功能組別，係啦，亦都係中銀嘅代表。嗱，佢唔係中銀高層啊，記住。 係喎，中層嚟嘅。 係中銀嘅中層啊，個地位等同於 總經理 加喺方方 band 咁上下嘅啫。 因為佢係金融服務界， 金融服務 所以佢都唔係嗰啲大 m a 嚟嘅，其實佢都係打工。 大 m a 就應該係呢個銀行。 系啊， 嗰边出嘅啦，应该系。咁咧就呢个吴亮星咧就系、是、中联办力撑嘅，就做过上一届嘅财委会主席。 系啊， 咁就喺东北拨款里边， 系啦、 啊啊，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 落荒而逃最尾 落荒败走嗰位啦。所以咧就永远有佢掂亲嘅嘢咧，大家要其实，我觉得应该俾啲掌声或者俾啲 like， 都会有生辈嘅。譬如之前元水咁样，话饮完水会延年 益寿，系啦。咁、啊、凡清佢掂亲嘅嘢咧，总会咧就系、是、咧帮对家打气嘅。明明嗰件事咧。正路你見到梁美芬啦、田北辰啦，特別係留意一下田北辰同葉劉啊，新民黨呢、這個系統一出動咧，就會將佢慢慢咧就向中間移啦。 嗯， 中間移就係話佢可能自己去咧，被邀請去咧。 嗯， 咁佢自愿去嘅話，點算係咩咧？脅迫咧，就點算係跨境執法咧？你睇今朝田北辰喺商台講嗰番説話就知啦。 咁咧呢種咧，大家記住，我每一次喺節目都講嘅，選舉裏邊首先要懲罰嘅不是工聯會與民建聯，一定係葉劉淑儀同田北辰。 嗯， 因為佢哋喺嗰個政治上嘅影響係相當惡劣嘅。 嗯， 因為佢唔係左口左面，嗱，吳亮昇呢類咧就我都要保住佢嘅，即係一日功能租別未廢除咧都要保住佢。 即一定要有翻個豬嘅隊友喺嗰邊。 Yes， 即係話如果唔係有呢個利物浦冇史基泰爾嘅話咧，就好難贏到。呢啲叫 Bomberman 啊，炸弹人啊， 系 咁喺建制派里边咧有几个炸弹人啊，我见到钟树根好失落啦，输咗区议会，但系即系我觉得亦都收敛咗，但系我觉得对整个大局系唔好嘅。咁我哋希望俾啲鼓励啊吴亮昇，所以我哋就摆咗吴亮昇嘅联络方法，就希望大家咧可以俾多啲鼓励佢咧，即系等佢除咗喺公诶呢个保安事务委员会发言咧，我觉得元秋都收敛咗，唔知点解。 喺區議會選舉之後，一期期啦，我估 呢期我諗就即係 之前都有講精神病 靜靜地係啦。咁咧就可能佢就即係佢個任務交託咗俾佢咧，就係主攻拉布。 嗯， 咁所以就係啦，即係一人一人一 分工嘅佢哋， 一人一飯咁樣 就協調噶啦。而家 吳亮昇個頭型有啲似史基泰爾嘅，其實都係呢個叫做炸彈人。咁所以我覺得就大家要保住佢啦，如果有機會見到佢問候下佢啦，我覺得。 如果唔係就唔係 nice guy 㗎啦，要問候人先得嘅。 問候人先至 nice guy 嘅，咁呢就至於佢爸爸媽媽嗰啲就唔使大家問候㗎啦，我覺得已經行出街都會有㗎啦。嗰日我睇到盧寵茂嗰段片，你有冇睇？ 俾人鬧，鬧死 我都好傷感㗎啦。當然我 不知幾開心睇到。 我都好唔鍾意佢，但係呢即係一個醫學名教授落得如此下場，走去行去睇煙花。中途撞到鳩烏團阿 Lance 啲老友， 係 結果咧就出事，就喺度追住喺度俾人 X Y 交 集。側邊嗰個女人即係佢老婆啦，我相信，哇幾咁尷尬，見到佢遮住曬面啊咁樣，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咁尷尬啊，大佬！喂，坦白講，如果嗰個老婆就好啲，如果個小三仲大鑊啊！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咧，即係失禮於小三面前就大鑊，過失禮於老婆面前。 但係即係係咯，嗰啲咁嘅高尚嘅女士，我諗一生人都未遇過啲咁嘅情景，即係哇哇，俾啲咁嘅暴民咁樣圍住嚟鬧鬧鬧，撲街死撲鬧咗四個字。咁佢一生都未試過， 未試過， 一定未試過。 咁佢個一生人都未試過，嗱好簡單，醫死人嗰啲佢撇咗噶啦嘛。 係， 咁到時出嚟頂人唔係佢噶嘛。 係咯，咁我諗佢嗰晚瞓唔著啦，一定。跟住我諗到而家都仲未回覆。 好明顯係瞓唔著，因為佢就用佢自己嘅 Facebook 喺《蘋果日報》嘅新聞下面留言， 係 就叫做衝踎撈。 係， 咁《蘋果日報》就發現咗， 係 咁就相當之夜留言嗰陣時已經係。我估就係老人遇上 Facebook 咁啊，又係滿頭大汗咁樣，唔知點留言，你都成日都 share 唔到嘅。 係咯， 頂又結果嗱，可能就想 post 喺自己嗰度，點知就去咗蘋果日報嗰度。咁咧就蘋果日報仲打電話問佢，嗰個係咪你？佢就話係， 係就即刻整翻兩個藍剔俾佢， 係 整翻個藍剔。 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以前咧去袒護呢個權力咧，第一英國佬年代咧，始終咧人哋都。都係有翻啲風範啊！ 嗯， 因為咧，如果你霍德見到你講啲咁嘅説話咧 ，shuttle ball 即刻玩完啦，都唔使撈啦，已經係即係。但係咧，因為我哋轉咗老細咧，老細啲口味開始唔同，就是、老細啲口味似呢個上海仔嗰啲口味，咁啊中意食辣嘢啊、重口味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就變咗下邊啲奴才咧，就越嚟越重口味啊嘛。 嗯， 咁所以就我覺得如果一路咁樣。捧住吳亮昇上去咧，我覺得就始終就可以對沖咗田北辰嗰啲影響力。 但係我覺得咧，吳亮昇呢啲咧，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啟示嚟嘅，即係喺呢個老細之下咧，即係而家你要揾食格咧，即係我哋之前講話，即係你要跪低揾食啊，趴低揾食啊。而家我覺得唔單止係咁樣，你仲要咧跪低趴低之餘，你仲要剝曬衫，挖曬最核突嗰啲嘢出嚟，先至可以揾到食。即係你使唔使去即係做到咁賤 㗎？嗱，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呢個叫做上有好資就下有甚言。話說當年咧，蔣介石咧有人謠傳咧就中意下屬提拔啲軍官咧就係中意光頭嘅，因為佢日本留學翻嚟，即係日本嘅陸軍學校。咁咧就結果咧下邊嗰啲黃埔軍校嗰啲人咧個個剃光頭，仲要有咁光得咁光。咁啊呢啲就係叫做上有好者下有甚言。即係話上邊本來就中意呢個迪立嘅啫。佢就會提供呢個糞便系出嚟 嘅， 即係永遠都 over 咗一級嘅， 仲要嘔埋嗰啲， 係啦，仲要食翻落去，仲攞翻出嚟嗰啲嚟嘅，咁咧就永遠都高一格嘅，其實更高一格嘅。咁所以點解老細唔可以輕易展示自己嘅真正嘅 taste 咧？ 係 所有做老細都要記住嘅呢樣嘢係，因為你要記住，如果 你一話喜歡吃蛋撻或者喜歡吃菠蘿包或者喜歡吃叉燒，咁你喺公司裏面呢，如果好多呢啲咁樣嘅下面啲小職員，例如唔良性呢類呢中層小職員就會日日呢就唔覺意呢就買叉燒返嚟俾你 叉燒 喺你海面嘅 叉燒嘅蛋撻 又或者你知道流浪唔覺意鍾意去洗頭呢仲大鑊，係咪佢隨時呢就會日日擺曬洗頭水喺度喺你面前嘅，其實 有幾個發花呀， 係啦，或者係行嚟行去嗰啲中層職員呢，其實喺外靈丁島用呢個洗頭船是洗头艇，是船都大件啲，艇即是大飞，即是用大飞高速运过嚟嘅咁。咁所以就就先讲完呢个吴亮星呢单嘢呢，就讲下李波呢啲咁嘅小丑，就我觉得 side dish 嚟嘅啫，其实。佢嘅目的同埋功能呢都系志在讲一啲好 outrageous 嘅嘢呢，就令到大家嘅注意力呢就晒出咗去佢自己嗰度。 但戰就戰在呢，頭先 TVB 新聞六點半呢係成個吳亮星呢段講話係全足本播返出嚟。 咁咪好囉。 頭條。 好啊，我覺得嗱 ,TVB 呢啲叫做咩呢，叫做捧殺啊。對你記住唔報先至。等於你七警打人一樣㗎嘛，你唔播先至唔啱㗎嘛。係咪吳亮星呢啲咁出位嘅言論。係咪如果你唔播出嚟嘅話，當然佢就係煽動嗰啲盲目，坦白講，金丹講 真係會覺得係噶嘛，如果抵死啦，真係叫雞。 煲到而家，仍然冇自己睇法，會相信啊吳亮星嘅呢啲叫做艇妹發花言論嘅，咁咧嗰啲咧坦白講， 就唔死冇用。 唔係唔死都冇用啊，其實就應該搬翻大陸住添，我覺得。你留喺香港有咩意義咧？係嘛？你對嗰個是非黑白都冇自己一個判斷嘅標準嘅話。因為你其實諗翻轉頭，上面不離嗰幾招嘅啫，情場也好，呢個總之以前失蹤過嘅都係咁噶啦，夾咗翻嚟嘅，就王維基都係咁啦，就一係就話佢有逃色啦，同個助手搞埋一齊啦，情場就包二奶啦，所以就恨錢啦，因為佢要先毀你人格， 抹黑咗你先係啦。 嗱，不外乎呢啲就唔關共產黨事嘅，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嚟嘅， 國粹嚟嘅。 係啦，我哋國技除咗打麻雀之外咧，就係、是、豬心啊。係嗱，打麻雀都係豬，不過就是豬牌啫。 豬牙 雙豬，中國呢個奪命雙豬就係咁啦。就係豬下家同豬心。係豬心係咩呢，就係、是、先毀咗你嘅道德人格。 嗯， 凡事都要令人去懷疑對方係有不可告人嘅目的。 係。动机不良， 有别有用心，冇咁笋嘅，冇理由嘅，无端端点会唔见咗啊？ 或者 有啲蛊惑嘢，再唔系就咩咧？梗系收咗大陆佬钱，而家咧就走数，咁所以人哋夹你走，关咩出版事啊？出版系掩饰嘅啫，咁 X Y 交叉掩饰。咁嗱，始终咧喺香港呢个农民社会咧，系有一大堆呢啲咁样嘅盲目咧，系会相信呢种嘅即系阴谋论嘅。 嗯， 咁亦都其实解释到点解內地所謂的政治咁衰，香港大行其道咧，亦都因為我哋中國人嘅國粹嚟嘅，就是陰謀論。因為佢哋會相信裏面嗰啲禁書所講，佢哋好似匿喺周永康同阿薄熙來下邊。大家如果有睇過，你就知噶啦。聽住佢哋當日反習政變點樣調動呢個中南海嘅衛戍部隊，同埋呢個咩中央警衛團啊，然後點樣北京戒嚴，咁咧就差唔多自己喺中央警衛團裏面工作咁個作者。咁亦都係咁樣先多人買嘛。因為我哋嘅國粹係鍾意陰謀論，鍾意懷疑人哋有不可告人嘅目的諸心論嘛。咁所以呢變咗呢，就即係如果你一抌呢啲咁嘅招數出嚟呢，其實不外乎嗰幾招嘅，真係我成日都話。嗱，好快就算大家唔好愕然啦，有呢個李波嫖妓片段流出，我覺得可能係真嘅。即係會有呢個可能性，其實。咁亦都會有佢啲朋友啦，所謂。朋友出嚟指證佢啦，跟住開始就係話佢哋不嬲都係做走私漏税嘅，將啲禁書走私翻嚟。呢個就係葉劉咧，就已經 set 定個時碌架噶啦。同埋梁美芬。 梁美芬。 所以大家記住，梁美芬、吳亮星呢啲係同一個 puppet master 喺後面， 係 不是自己亂咁發言，而係收到張單出嚟搞，即、 就、係、是、搞到泥漿出角。係啦， 泥漿出角。嗱，咁當然以前英國佬年代咧，就大家錫身嘅。即是话你叫梁美芬穿比堅尼，然后长撥上去做泥漿摔角，佢都会制㗎嘛。但邓连元唔制㗎嘛。佢有身份㗎嘛，太古董事嚟㗎嘛。点可能穿呢啲咁重口味嘅即係上去打泥漿摔角呢？但佢哋唔会嘛。咁所以呢，我觉得佢哋目的就係真係 Bomberman 嚟嘅。就係用自己呢啲咁嘅 垃圾言論出嚟咧，就係、是、搞到成件事變成一個泥漿出角， 嗯， 分唔到是非黑白， 係， 因為泥漿就係大家都一身都係，係嘛？即係當然大家都會懷疑共產黨係做咗啲衰格嘢。同時呢幾個人都唔係好贏，嗱咁佢已經贏噶咯噃，因為佢衰格就大家預咗噶嘛，係嘛？咁然後跟住呢五件嘅話，咪冇咗嗰個道德高地咯。 嗯，同埋甚至乎係咁，你自己身有屎，所以而家就算人哋夾你啊，就算人哋過嚟夾你啊，都抵你死。 或者好似田北辰今朝所講啦，如果係有一啲嘅 中間人 協助邀請你翻去，而你要翻去解話嘅，喂，大家成日你諗下，你只要一跌入咗呢個模式嘅話咧，你必然係會企咗去共產黨嗰邊嘅， 嗯， 係嘛？中間人啊，梗係有啲嘢啊，咁係乜嘢啊？ 嗯， 係嘛？件事未清楚，大家唔好妄下斷語啊。 係， 喂，大佬，我成日都話綁架、強姦呢啲案，如果你等件事清楚曬先至去拉人去捉人嘅話、嗯，所有證據已經毀滅嘅啦。 嗯， 老人勒索呢啲啊， 係啊。 如果當日啊，警方係對付呢個綁架呢個博斯尼嘅太子女啊，係、 嗯、 用呢種咁冷靜、用人口失蹤組嘅方式，甚至當日去北角警署報案，仲話佢有手有腳，佢自己會走啦咁、啊、樣咁嘅方式去處理綁架案嘅話，你真係會咁容易拉到嗰啲綁匪咩、 嗯、 ？What if 如果真係綁架呢、 嗯、 而唔係被失蹤咧，係咪？如果李波真係俾人綁架呢，唔、 嗯、 係共產黨做嘅，係其他綁匪做嘅呢，係勒索佢呢，知道佢哇，銅鑼灣書店梗係好多錢噶啦，咁 原來幾千萬上落嘅， 唔係咯，哇，大佬賣到全香港都係，除咗 Page One 之外， 係啦， 係嘛，周圍都有 Page One 唔賣啊，而家 前度係啊， 咪咯，咁周圍都賣嘅，咁話大佬一、嗯、一檔賣五本，全香港幾百檔報攤，百幾間書局， 佢真係幾千萬上落， 哇，大佬一日幾千萬上落啦，咁又可以綁架佢啊， 係咯， 係嘛，點解可以咁大安旨意？嗯，政務司出嚟就祝福香港人，照顧香港人福祉，完全顧左右而言他。好啦，直至到啦，上面已經準備好嗰啲嘅 sex 啦， 成套 中意飲番茄汁啊嗰啲嘢出嚟啦。咁咧就梁振英就出嚟咧就敗勁啦，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呢個跨境執法，因為大家已經個劇本已經話唔係跨境執法啦。 係啦， 所以佢個 sex 咪到咯， 冇錯， 係咪？完全係一個 一日內所準備好曬嘅嘢，即係逐樣做。 我覺得個 prototype 個劇本其實係喺度嘅，其實就好似中藥藥貴則藥咁樣。即係話哦嗱，而家就係、是、哦爆咗阿老婆， 嗯、 爆咗老婆之後 ，OK， 第三行第五個藥櫃攞封 fax 出嚟，係咁，然後跟住就哦未爆之前啊、 嗯， 第二行第一個藥櫃打電話，係即係我覺得全部有曬嗰個劇本嗰個 template 喺度嘅， 係啦，有曬個 template 喺度嘅，咁咧我估咧跟住冇耐就應該吳亮昇講完之後咧就圖釋出嘅啦，我覺得。 嗯，咁仲會可能有啲打住黑影咁影，即係訪問啲發花添啊！ 又或者訪問同佢一齊坐呢個 洗頭艇 嚟，成日都記唔到，好難記， 未聽過呢個， 好巧口真係。咁咧就坐大飛啊嘛，我哋 係咯係咯， 坐洗頭艇上去嘅其他艇友咧， 嗯， 係嘛？如果你睇過《飛虎出征》，咁你就知道㗎啦。洗頭艇裏面嗰啲大飛就唔係淨得一個噶嘛，係、 嗯、 一齊上去。其實坦白講，我都唔知而家外靈丁島，即係聽眾如果知道嘅話。不妨提供下資料，就冇發花呢一回事嘅啦，真係 冇啦。 我覺得都真係好好令人懷疑啊！即係如果大家熟悉呢行嘅，仲有冇人喺呢個西貢或者喺呢、這個柴灣上大飛，然後上去去外靈丁島洗頭咧？仲 係咯，仲要係咁咩喎？仲要唔帶回鄉證女仔喎？仲要 嗱，佢以前就係咁嘅，真係我外靈丁島唔使入境，因為佢坐大飛就為咗令到老婆唔好懷疑啦，所以就放低個回鄉 證喺度。 嗱咁就豬心就係不外乎幾樣嘅啫。通常啊，點解會走私開支大啦？ 係啊， 點解要將禁書走私翻大陸？ 嗯， 就因為喺大陸有包養小三啦。 嗯， 或者係呢個行為不端正啊。 嗯， 即係叫做慣常嫖妓行為。 係， 咁所以就開支大啦。 嗯， 因為佢都係一個一套噶嘛。 嗯， 即係佢豬心嗰時，佢唔可以就係話。即係 hit and run 咁樣，一嘢就係正撲街咁就走咗去啊嘛！即係唔似啲網民嘅， 佢係慣性 網民就好簡單 ，X Y 交叉正撲街咁就走咗去噶啦嘛。咁但係佢要鋪歪一個完整嘅故仔嘅話咧，如果按照睇下嗱，我覺得個套餐 A 嘅情場 係 就係、是、小三加呢個 貪錢 收外國嗱台灣中央社去報導嗰封 fax 啊， 係啊， 係台灣嘅新聞機構報嘅，點解 why？ 嗯， 點解係台灣嘅新聞機構報呢？如果再諗落去嘅話，咪咩咯？情場 或者乜都好，收台灣錢啦。 嗯， 收台灣錢有動機噶嘛？動機係咩呢？如果以吳亮昇所鋪落嚟嗰條線嘅話，嗯，但我成日都唔明嘅其實。如果下下上幾千萬上落，點解會去外寧冰島？ 係咯，點解要咁樣咧？ 係嘛？搞咗去東莞做皇帝啦，係嘛？已經係 去香港都得啦，係嘛？ 澳門都可以做皇帝啦，已經係係嘛？而家都澳門淫業都已經係奄奄一息啦，已經。我話大佬去到唔知要幾多有幾多啦。咁啊，最好笑咩咧？陶傑就講到一個佢哋嘅背景出嚟。 係啊，哇！呢，這個又係 哇，又係亦都係另外一個 即係一個 奇情 爆，我覺得好賤咯，不如講先啦。 嗱，亦都係兵分三路喎。係啦，就係話咧，原來咧。李波就係同佢太太叫筆名叫舒菲， 嗯， 都係嚟自三聯系統、三聯書店系統，咁， 嗯， 就喺三聯出版社工作。咁舒菲用筆名嘅名義亦都長期喺《大公報》有專欄， 寫咗幾廿年啦。 係啦，咁即係話佢嗰個地位，我諗陶傑就因為認識佢爸爸《大公報》嘅副總編輯，所以就應該認識呢個舒菲女士。咁，嗯，李儀咧，其實喺《Before 陶傑講》之前咧，已經喺《蘋果日報》講咗㗎啦，就係話舒菲。 就 知嘅李波不知， 李波不知系啦。 咁咧就假設咗李波咧，其實係對共產黨係一無所知，其實都錯嘅。 嗯， 原來李波本人咧，即係呢個小龍女嘅阿哥啊。 嗯， 小龍女好似阿哥嘅咩？ 李通明啊嘛， 真實 就真係有啊！而家係話，而家證明都係有。 咁咧就都係原來左派嘅出版系統出身嘅。 佢哋係愛國人士嘛，其實 係啦，愛國人士嚟嘅。咁點解愛國人士又會？會俾人咁樣去夾走咧，梗係唔會嘅，梗係有其他嘢嘅， 嗯。 你好自然就會引導你去諗啊，喂，自己人嚟噶嘛，係咪先？咁話曬自己人嘅話，如果佢唔係做啲犯法事嘅話，共產黨人唔會針對自己人嘅喎。咁，嗯，我想問鄭常，你都曾經係自己人嚟？ 係，同埋我覺得佢呢個咁樣嘅編法咧，亦都因為佢知道陶傑知道佢自己有一大堆本土嘅 follower。佢咁樣編法話咗話，原來佢哋嘅 background 都係其實佢都係大陸人嚟嘅啫。咁， 嗯， 啊將本來支持李波或者同情呢件事嗰啲嘅本土，嗯，就 spin 走咗咯。 嗱，我覺得咁樣其實去到最後尾咧，就都係睇主流民意嘅啫。你所謂嘅本土派就會用各種方法啦，嗯，包括呢啲係中國內部問題啦、自己人嘅問題啦，唔關我哋香港人事啦咁，嗯，樣。 係啦， 啊，即係基本上我諗嘅取態都係咁啊，其實。咁但係如果你企翻喺一個即係唔好係講佢哋所謂內部人權自由嘅問題，嗯，而係純粹係關於 跨境 執法香港人嘅人身安全，而家講緊講到最後尾乜都係假，我理得你嗰個人係公安定咩？如果佢揾個黑社會嚟，而嗰個黑社會本身係用脅迫嘅方法夾你走，帶你上呢個洗頭艇嘅，咁呢個係咪跨境執法咧？係咪策劃？就算你話。就算佢唔喺香港策劃，佢喺內地策劃，然後揾直屬於佢哋嘅香港人去執，咁呢個係咪又屬於跨境執法嘅問題咧， 嗯？ 我覺得係嘅喎， 係都係咯， 係咪唔係話 physical 你個人係真係駝埋支槍，然後好似表姐你好嘢咁樣渡過呢個羅湖橋，同阿李子雄一齊行過嚟，或者同埋阿張堅庭行過嚟，咁先至為之跨境執法，咁先至要通報嘅喎， 嗯。 所以田北辰我就話呢啲咧，大家。如果選舉嗰陣時俾票呢啲咁嘅人咧，你自己自取其辱嘅真係。佢呢啲永遠都係咩咧？你留意一下謝偉俊、 嗯、 田北辰、楊美芬，總之呢個 school 嘅人咧， 葉劉仲有 葉劉咧，佢永遠都係咩咧？佢係攞中間嘅民意去 swing 嗰啲民意。嗱、嗯，鍾樹根嗰啲反而係 typical 嘅，即係豬嘅隊友。 係， 即係阿袁秋嗰啲都係、 嗯。 其實殺傷力不大，我覺得，反而係累死自己隊友嘅。 係，自爆 係啦，自爆嘅。但係呢啲咁樣嘅人咧，佢就會咧利用佢哋嗰種似是而非， 嗯、 去挑動你嗰種係啦，挑動你嗰種陰謀論、 嗯、 或者你對人嘅冇信任、嗯、其實我唔理你，我哋都唔認識銅鑼灣書店呢幾個人。而家個問題只不過係最簡單，你 back to the basic， 有五個人喺呢間書店嘅人係唔見咗， 先後咁樣唔見咗 啊。係啦，究竟去咗邊？之前嗰四個唔知道、嗯，從來。冇講過， 係啦，平安信啊， 而甚至佢哋屋企人，屋企人啊，我唔知佢哋屋企人有冇報警添，係、 嗯、 咪？如果唔報警嘅話，仲恐怖。 係， 你因為你突然間唔見咗個人，係、 嗯、 冇人報警，突然間蒸發嘅，係咪仲恐怖？直至到呢件事發生到李波身上，然後香港人先至知道哇，殺到埋身、 嗯， 其實係咁樣先至着火 啫嘛。係啊，李波老婆報警先知啫嘛。 係啊，係佢老婆報警，本來叫佢唔好報㗎。 之前叫佢唔好報㗎，係 啊，好快翻嚟嗰啲係啊，冇搞大件事啊，搞大咗翻唔到轉頭嗰啲咯。 係咯、啊，跟住佢都係覺得喂唔係路啊，報警咁先至 保 嗱，你諗下，將之前嗰個神宗出版社姚書田冇搞大件事啦，佢個仔亦都係當年六四喺上海嘅被扣留，亦都係香港學生姚勇戰啦，十年釘咗十年，係咩走私化學品？即係坦白講，你問自己，你信大陸嘅司法，你對你信大陸嘅執法，咁啊恭喜你啦！我覺得基本上你就唔應該喺香港生活添啦。你咁相信佢哋嘅司法係公正嘅話，如果呢啲事有朝一日發生喺你身上嗰陣時，你會唔會相信國家唔會咁樣去對付香港人呢？係咪？你睇《環球時報》最近呢兩篇文，你已經知道。其實他已經將他們的政治動機講出來 了，是啊，他真的很白的， 是真的，就是現在已經去到肆無忌憚到的地步，我想還勁過現在那些黑社會，我真的黑社會都不會白到就是說詹瑞文拖著整條金鏈在這裡就帶行了，現在都是不是但他真的不是的，你看最近這兩篇文章，尤其是昨天那篇社論， 是啊，昨天那篇社論， 是啊，那篇是社論來的，之前是評論文章，講到明這個銅鑼灣書店，我就不明白什麼叫港式言論自由呢，言論自由有日式有港式 有美式， 有美式嘅咩？我唔知道蛋挞，我知 系 菠萝油，我都知道有港式奶茶，我知 道杀人狂，我都知道有美式杀人狂。 系啦，呢个 A V 就有日式，我知道。咁但系港式嘅言论自由啊，铜锣湾书店嘅人利用港式言论自由就出版嗰啲书咧，其实咧就对一国咧就构成呢个不良影响。 系 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系 under 一国两制下佢哋做紧喺香港嘅嘢。我相信嗰啲明報唔好再講咩出版禁書， 係啊， 嗰啲書喺香港嚟講係叫做政治書籍，你可以叫佢做政治八卦書籍又得，政治內幕書籍又得，領導人權鬥書籍又得，領導人緋聞書籍都得，但係佢唔係禁書啊！ 佢喺香港唔係禁書， 喺香港嚟講佢根本就唔係禁書， 因為禁書嘅槍令到好多盲無以為，咁佢賣禁書梗係抵死啦， 係啦，即係好似賣違禁品咁， 係啦，即係你賣 K 仔咁， 係咯，我係仲唔捉你翻去咩咁樣嗱？坦白講，你今日你再去 SOHO 後面嗰啲書報攤行啦，或者尖沙咀亞士尼道漢口道嗰啲，你去睇下，全部擺喺度嘅都係嗰本咩彭嫲嫲，彭嫲嫲係咪習近平個老婆啫？我都唔知咁隱晦，今次搞到 係咩？ 佢最新嗰本 係、OK， 彭嫲嫲鬥宋祖英啊？你唔知咩？我相信我哋又唔會睇，因為我坦白講，我對宋祖英係冇興趣嘅，因為咁阿嬸，除咗成龍對佢有興趣之外，我諗。 咁你對彭嫲嫲有興趣多啲？ 彭嫲嫲就我覺得亦都一個即係相當之即係膠嘅人啦，除咗白粉面之外，咁我亦都冇興趣嘅。其實 佢唱歌都有一手嘅。 嗱，咁佢哋點鬥嚟？坦白講，呢、這個亦都係同賣奶粉係一樣嘅。呢、這個生意咧，唯獨是咧係即係一種中國模式下邊嘅一個香港嘅一個變態行為嚟嘅、就係周街賣奶粉，同埋周街賣領導人嘅內幕書。咁但你接受與唔接受都好，佢係 under 香港嘅一個合法， 佢合法嘅嘛， 出版 佢係 係因為香港嘅書籍出版係冇審查制度嘅，呢、個係英治時代留低嘅。 除咗你係咩嗰啲， 你將 ISBN 又得，你唔攞都得嘅，其實咁然後咧，你個巴曲係為咗你發售先需要嘅啫嘛，其實咁然後咧，亦都你書刊註冊處你可以攞去又得，你唔攞去都得，佢、都冇權嘅、問你攞嘅。咁然後咧，到最後尾咧。亦都唔係好似大陸咁樣出版書係要新聞出版總署俾一個所謂書號你。佢每本書後面咧，嗱你睇下，如果係簡體字書咧，佢一定後面咧就係有嗰個嘅所謂書號喺度。你一打開嘅話咧，就係、是、呢個位啦，就係、是、書號呢度啦。係係。佢呢個 ISBN 咧，我哋自己咧就係、是、上電腦自己 gen 出嚟嘅啫。係。咁就可以自己 gen 出嚟嘅、但係喺大陸就唔係嘅，係由官方 攞嘅。係。 而出版社擁住呢啲書號咧。佢咧就要向出版總署審批個內容，佢先至可以攞到個書號出版。如果冇書號嘅出版物，為之非法出版。喺大陸就係，但係喺香港嘅制度就唔係咁。咁所以咧，呢、這個銅鑼灣書店係一個正常嘅出版社嚟嘅，亦都係一間正常嘅書店， 賣嗰啲書亦都係合法嘅， 亦都賣嗰啲書喺香港嚟講係合法嘅。即係等於好簡單，如果你去荷蘭去一間 coffee shop 裏面去食大麻。在當地來講不是一個刑事罪行的。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說他賣違禁品賣這個毒品去走去在盧森堡或者比利時派警察去封了那間東西，是不可以的嘛。 是啊。 那所以如果他們是做一樣的東西，無論他對中一國造成幾惡劣影響，如果這件事是 justified， 他過來執法就很大鑊了。原因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播出亦都會對一國構成惡劣影響的嘛。因为呢种系诛心论嚟嘅，系咪嗱？ 你任何批评 共產黨批評中國政府都係， 就算你捧唔亮星，可能佢都話你根本上 你講反話， 你無線咁樣啊，原文照錄咁樣讀出嚟咧。我懷疑你別有用心， 係 嗱呢幾個字四個字就死㗎啦嘛，豬心就 同埋圖謀不軌， 係啦，豬心冇得辯駁㗎嘛，大佬啊，別有用心咁你已經死㗎啦，跟住咩航下一氣啊咁樣，特別惡劣啊，情節特別嚴重啊咁樣，咁你嗰套嘢咧就5000字咁啊懟曬出嚟， 係 其實基本上大家睇判決書裏邊吸吸 P and paste， 其實全部都係嗰啲嘢， 就都係都已經知道曬㗎啦，咩罪重鬧事啊， 情節特別惡劣啊， 係啊，認罪態度不良好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如果你話接受呢個《環球時報》嘅 logic 嘅話咧，嗱、阿 Lens 畫嗰啲漫畫對一國係構成嚴重影響嘅、嗯，我覺得。就算我哋啲聽眾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 嗯， 亦都係對呢個一國構成不良影響嘅喎。咁嗱，你諗下，你只要將《環球時報》嗰段字刪咗，銅鑼灣書店個名字代入咗迷你花生台， 係 城寨， 係。熱血時報， 熱血時報，或者再唔係代入咗我哋自己嘅名落去，其實都係順言之成理喺佢哋嘅角度嚟講， 講人講地都得㗎， 嗱講人講地都得㗎，係啊，唔係咯，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呢樣嘢一個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 define 緊呢個銅鑼灣書店喺政治上不理國家利益咧，嗱坦白講就亦都係咁樣暗示 justify 佢哋去懲處呢五個人咧、 嗯， 我覺得嗰件事係大鑊過跨境執法。跨境執法都是一個法治的問題。 喂，這個不就是等於大陸的法律已經適用於 香港？現在就基本上是啦，就是說，我經常都說那些人就說，欸，那就不要一地兩檢，什麼黐線，使不一地兩檢？ 不是都來了，已經。 已經檢緊了，檢緊你的腦在這裡。是嗎？而且檢緊你的思想在這裡，還差23條立法啫。 是啊，不用 了。如果我是共產黨，我叫梁振英不要立法添嘛。如果立了法，我要跟那個法例去做嘛。是嗎？我還要 proof 你啊，你沒有行動的，那就不是為之這個叛亂喎、哦，煽動叛亂或者反革命喎，咁、你要行動啊嘛。如果普通法嘅話，而家唔係，而家係言論喎、哦，講緊。 係啊， 銅鑼灣書店嗰五條友，佢冇諗過去搞宋祖英嘅、哦，佢出嗰本嘢嗰陣時，係嘛？佢只係喺度報道咁呢兩個所謂嘅女人喺度內鬥嘅內幕啫、哦。你信與唔信都坦白講，如果佢哋唔係捉嗰幾條友啊，佢哋嗰啲書對就算對內地人嚟講。其實是花生 當八卦雜， 其實是萬里望嚟嘅啫嘛，其實係， 咪咯， 其實內地又冇網台，其實佢哋就係花生台嚟嘅，係，咁你就結果搞到而家係淡物，你知唔知而家搶購喎？ 嗰啲就變咗當真啦， 係啊， 係啊， 喂，大家都知道，梗係有啲嘢啦，你中國人嗰種心法、個心態咧，如果唔係唔會咁樣勞師動眾走去捉佢哋， 永遠都係越禁就越多人睇噶嘛， 咪同埋覺得越癲啊， 係。 越禁越癲啊！如果唔係你禁咩？ 係啦，係啦， 係咪？因為佢哋就係一路同個政權咧，佢對政權係冇信任嘅。 嗯， 佢亦都冇 ownership 嘅，因為佢冇份選佢哋嘅。 而事實上，個政權亦都唔透明啊嘛。 政權唔透明，亦都唔信佢哋啊嘛。人民不信政府，政府不信人民，所以先至助長一個歌舌嘅世界啫嘛。所以點解呢點嘅八卦書？你試下，龍蝦同阿同阿林鄭爭仔啊，爭六八九啊，你估有冇人睇啦？大佬，我諗我出版社執笠都似啊，真係。 即呢个仲有味一啲嘅、啊、大佬。 嗱好简单，你淨係话佢而家喂689够 juicy 啦。喂你睇嗰个咩德里阿莫啊嗰段片啊，即係2015总结啊，齐恩点解刮佢阿妈一巴嗰、那个係咪好笑过呢啲书先， 係 咪仲要嗰啲唔系八卦嚟嗰啲坚嘢嚟喎。 係 咪，但係我哋笑完就算㗎喇喎。係咪，从来唔会认真去追究。究竟阿齊恩是咪因為等唔到的士，等唔到的士是咪因為水貨咁樣？呢啲咁原因嘅喎，係不理阿莫先至追究咗喎，係嘛？咁所以就你越係咁撳嘅話，而越係用上綱上線嘅方式講到佢哋咧，就係所謂嚴重影響一國，證明香港呢個地方濫用言論自由啦。其實意思都係咁樣，港式言論自由嘛，唔理國家利益啊嘛，破壞特區同中國關香港關係嘛， 攻擊國家啊， 係咯係咯。咁嘅話就係話呢個就係豬心之論啦，我覺得其實。除非你可以，如果刑事條例你都講到出嚟，一你可以告佢誹謗。 嗯， 就算你話喂，我哋唔係香港得嘅，其實你可以委託一個代表嚟香港，去控告佢哋誹謗嘅。其實，咁你咪要阿彭嫲嫲，我唔知點解叫彭嫲嫲，係咪誹謗咧？其實 係咯，話 即係影響佢腦啊。 係咯，明明 即係影射佢腦係嘛？ 係咯，可能係啦。 係啦，咁咧就如果係咪叫彭嫲嫲嚟香港告都得嘅喎？係。咁點解唔告佢誹謗咧？梁振英都告啊，連月爭啊嗰陣時。 系啊， 你记唔记得？系啊，政府律师信俾你话告佢噶嘛？其实系，咁你话喂，李光耀都告噶， 嗯，系啊， 系乜？而你够僵嘅话，你咪告咯。 系， 如果唔系嘅话，坦白讲，任何领导人对于呢啲咁样嘅 所謂匪短流長啊，呢啲亦真亦假嘅流言，所謂拳鬥內幕呢啲，大家一笑置之啦。因為睇嘅人本身亦都唔係用一個好認真嘅角度去睇。 但個問題係個內容都唔關事啊，而係總之係佢哋覺得嗰樣嘢有損害，佢哋覺得就可以走過嚟夾人，唔需要審訊，唔需要任何嘅程序。 呢個係比老江年代大倒退嘅， 呢個係好恐怖 的。坦白講出嗰啲咁嘅所謂嘅內鬥書、拳鬥書咧。其實香港其來有九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好耐已經有 噶啦。由文革嗰陣時出咩《同刀女王江青》啊，嗰啲咁嘅《江青性生活》啊，嗰啲以前就右派做嘅，即係國民黨嗰邊、台灣嗰邊做嘅，係嘛？就毛澤東性生活啊，嗰啲咁嘅嘢，《周恩來的情人》啊，咁樣，即係而家有一本啊。 係啊，話佢係基佬啊，係啊， 呢本堅， 係 呢本唔係八卦，係呢個好認真嘅呢本，我估到好快都唔知阿蔡小姐啊、蔡詠梅呢個作者咧，即係我都好擔心， 又會俾。 譬如話周恩來係同志， 係 咯，其實係真嘅。 或者其實佢講周恩來係同事啫， 或者共產黨嘅同志咯，同志之外其實都可以係真嘅。 都係嘅。 咁但係咧就如果你連呢個咁樣嘅所謂港式言論自由咁樣界定嘅話咧，而去 justify 一個喺香港 justify 一個拘捕行動啊嘛， 唔係跨境執法，而係一個喺用一種黑社會嘅方式。嗱，你記住以前咧，北韓係用過咩咧？綁架。 嗯， 北韓係用得最多嘅。 嗯， 第一綁架日本人。 嗯， 佢衰到係咩咧？而家有啲送翻翻去啦。綁架去教日文啊，大佬，佢唔識佢啊，個女仔中學生，你睇下，放咗學跟住就失咗蹤幾下年。咁連記者問佢喺北韓做咩教日文？ 即係放課 教禮儀，唔係教佢啲間諜啊，教佢啲間諜啊，即係點樣日本人嘅生活習慣係點啊？食啲咩嘢啊？咁啊？咁嗱，以前就綁架過咩咧？一個叫做崔銀基夫婦， 係 同埋李漢祥嘅朋友，即係導演嚟嘅。咁嗰陣時，金日成咧就中意睇電影啊，就請綁架嘅導演翻拍戲，咁都得嘅喎，即係我哋以前係當笑片嚟聽。 喂，咁即係係咯，即係呢啲極權國家，佢真係做乜都得咯。而家 其實就開咗化啦，我而家就係 係啦， 北韓化嘅程度咧更加嚴重， 係 係咪嗱？你話胡溫可能係虛度咗十年歲月都好啦，但係胡溫年代咧，相對係 mild 啲嘅， 即係冇倒退得咁緊要啊！ 你至多話佢庸碌， 係 係咪？但係亦都係 mild 啲，老江就更加好西化啲嘅人，即係唔會話搞呢啲咁嘅小動作。但係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咧？即係我覺得係好悲哀嘅，其實真係呢樣嘢係八十年代已經唔用噶啦，喺香港用呢啲咁嘅手法。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要文明啲，講規矩。啊、有啲嘢即係你免得過，你都唔好喺度做呢啲咁嘅行為。 而家呢種就係嗰啲南美毒枭運作嗰隻方式咯，一唔妥就夾走你。 或者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江南案 咯。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個作家劉怡良寫咗本《江南闖經國傳》，跟住咪揾人揾黑社會對冧咗佢。嗱，當然有好多嘢可以係 coincident 發生嘅。那個人是可以是出版一些上面不喜歡的書、同時他也可以是有其他的生意往來、可能是灰色地帶，譬如舉例、這禁書在大陸很大市場、那有沒有代內地的讀者他會用方法去寄書給他們呢、我相信可能不出奇，是吧？就是他們訂書的時候那你一追究起上來就可以翻這些出來去作為他們的罪證， 是 吧？即係話，所以走私呢啲禁書入去，就作為佢哋嘅罪證咯。咁但大家都明白，問到最後尾，大家都會明白個觸發點個原因，係因為走私定係因為佢出版嘅內容，係嘛？呢個自己大家心中有數，而唔係話你自己可以用田北辰嗰種 logic 去到 detail 位，因為佢搬龍門啊嘛，去到 detail 位，喂佢咁樣就唔算跨境執法喎，乜乜乜講完最後嗱，而家其實我哋都冇任何嘅進一步消息，咁所以就大家就唔好咁快落結論住，咁咪成件事大佬嗰兩個鐘咪大家都白費，大佬長多幾條白頭髮，原來喺佢嘅邏輯裏面係乜嘢都冇存在過，亦都冇發生過，休息一陣先。